晚上好，我是丹尼斯，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先来关注油价的消息。财政部发文告宣布，由听日到下个星期三期间 ，RON 97汽油价格下降三仙，价格是每公升3.05 ringgit。RON 95同柴油的价格就保持不变，分别维持在每公升2.05 ringgit 以及2.15 ringgit。吉达苏丹苏丹萨利胡甸苏丹巴利沙今日在国家皇宫主持第257次统治者理事会会议。上一次的第256次会议是在2020年2月19号和20号召开，由霹雳苏丹苏丹纳斯林沙主持。今次的会议是在上午11点举行之前，苏丹萨利胡甸在皇宫广场检阅由皇家马来兵团第一营所组成的仪仗队。苏丹萨拉胡甸之后种下了牛角树，象征吉打苏丹主持今次的统治者理事会会议。马来西亚政权监督委员会坚持立场，不鼓励委任互约的政治人物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以确保这些公司更具有弹性革新的力量，并且有能力实施新的战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该委员会表示，如果现有的董事参选，应该向该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作出申报，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教育部高级部长达杜拉兹指点表示，通过 EGTUGA 系统进行的明年度教师的调职申请的结果将会在12月6号公布。拉兹指点在面子书发布预录的视频表示，教育部会在6号的当日公布申请的结果。他说希望在申请结果公布之后，相关的教师将会有时间做好调职的准备。选举委员会主席达杜阿杜加尼萨利今日宣布，沙拉越选举投票日是定在12月18号，提名日是定在12月6号。12月14号是提前投票日。选举委员会在今朝在库钦召开会议，决定沙拉越的选举日期。沙拉越的议会任期是在6月6号届满之后，选委会因为当时全国颁布紧急状态而无法举行沙拉越选举。另一方面，卫生部、国家安全理事会、警方以及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正在更新第12届沙拉越选举的防疫指南。阿杜加尼表示，将会在防疫指南确定之后向民众公布。另一方面，他说人在国外的选民邮寄投票的申请和安全和保安领域9个机构的选民投票申请将会通过线上处理。有意成为邮寄选民的人可以通过MySBIDAFTA 在网上提出申请。选委会亦都会在每一所的投票中心为60岁以及以上的选民开设特别的投票的通道。截至今日中午12点，我国新增加了5755宗的冠病确诊病例，累计的病例来到2602835宗。在新增加的病例当中，有 1.8% 或101宗属于第三到第五阶段。另一方面，今日有5082人康复，累计康复2503427人。目前有506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270人需要呼吸辅助器。随着我国和新加坡的成人接种率超过 95%， 两国政府将在下个星期推出陆路的完成接种通道，提升两地经济的往来。首相办公厅发文告说，目前该通道只限于巴士，其他的交通工具将会分阶段列入。他说前往新加坡的巴士服务一律由 Larkin 中央车站作为我国公民的出发和下站的地点，至于新加坡公民的出发和下站的地点是葵恩街巴士总站。卫生部长 Kelly Jamaluddin 表示，我国的食物中毒的情况依然受到控制，卫生部将会继续实施各种的宣传活动和干预的措施，以提高食品安全和预防食物中毒。他说卫生部将会继续加强对本地市场上的食品和原材料的监督，以确保是遵守1983年食品法令和1985年食品法规。以上粤语新闻是由胡淑薇编辑，下一次新闻将会在听朝的7点播出。对你讲声晚安。